带走每条河流，所有受过的伤，所有流过的泪，我的爱，请全部带走。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969，听资讯。 针对东北雪乡和亚布力事件，国家发改委表示坚决制止损害企业家、投资者和消费者权益的行为。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。最近用卡通形象传播暴力、色情等内容的儿童写点视频流传网络，小黄打飞办表示，造成有害视频及信息传播的企业一经查实予以严惩。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，通报公安部集中推出的8项出入境便利措施。这8项措施涉及就近办证、自助办证、免费照相、外籍华人办证、边检自助通关等，将于2月1号起正式实行。国航在首都机场3号楼 G 值机区，国航国内自助服务区新增了8台全自动托运行李的设备，成为国内首个推出的一站式全自助行李托运服务区的航空公司。北京社会心态蓝皮书《北京社会心态分析报告2016到2017》发布，调查显示，北京居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差距较大，近60%人数的理想子女数为2个，仅1%的北京居民生育了2孩。2018年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，会议在总结2017年保险监管工作情况的时候指出，2017年的保费收入为3.66万亿元。环保部公布，20多个国家及工业聚集区未按时完成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规定的任务，将督促地方采取暂停审批、撤销资格等措施。 森林的大火，就在这场突来的大雨中悄然熄灭。想了解这世界、命运、我的生活，我彻夜的难眠，难眠我的爱人。真相是什么？现在我还不了解。可我永远都相信这是个灿烂的结局。孤独的岁月，庆幸能遇见你，在这薄情的世界依然深情地活着。纵然是全世界没有人再相信，我依然的深情，深情 心里永存，善缘恶缘。

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969，听资讯。 2017年，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79.4万辆，销售量达到77.7万辆，产量占比达到汽车总产量的1%。从23号到26号，较强的冷空气将会影响到我国中东部地区，气温累计下降达到6到10摄氏度，局部地区可以达到10到14摄氏度。国家安监总局规定，自3月1号开始，煤矿从业人员应该至少具备初中文化程度。6月1号开始，新上岗的煤矿特种作业人员应该至少具备高中文化水平的程度。全国最大跨双线铁路矮塔咸拉桥、攀枝花金沙江大桥顺利完成了主跨合龙，预计在2022年全线贯通，攻克技术难关。美国亚马逊公司推出了首家无收银员免结账的便利店，正式向公众开放营业，顾客无需现金，无需排队结账，拿到想要的东西就可以直接离开。苏州的一名女士在开车时敷面膜被交警查获，交警称任何妨碍正常驾驶的行为都是违法的，希望司机朋友认真学习交通安全法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

现在是傍晚5点，我是李佳薇，就要结束一天的繁忙啦。现在为自己的努力打一个满分，用好音乐奖赏你自己吧。 你知道吗？